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1，今天来了一位老朋友哈，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他还蛮新鲜的，因为确实隔了好几个月没有来了。 是 在我们酒吧刚开始开播的时候呢，今天的嘉宾曾经来过我们挑战新歌声，用自己原创的一首首的民谣征服了大家的耳朵。那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我们要隆重为大家欢迎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尚伟，欢迎。 大家好，我是尚伟。 哎，永远都是我调起的很高，然后我们大家好，我是尚伟。我觉得你们音乐人是不是都喜欢特别玩 酷酷的？ 对对，大家都这劲儿了。 哎，对，是。欢迎完尚伟之后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那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唱吧 APP 上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专区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尚伟了。 是，尚伟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搬到这个直播间，今天来了之后要采访一下，就看到全国第一家可视化融媒体广播平台，有没有这样大单的名号，吓到了尚伟，被我说的一愣一愣的， 特别棒。嗯，进来倍儿敞亮， 哎，倍儿敞亮，能听出来， 好酷哦，一两个词， 就这一句话听出来是北京爷们儿， 是， 而且也是一唱演唱民谣，很多的作品都是自己原创的，今天大家是有耳福了， 是。 同时呢，要再一次欢迎来到我们正在唱吧活力982的各位朋友们，也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刷来了小礼物哈，要欢迎芳姐真心朋友文文文婷，放开你的手，开心每一天，都给我们送来了桃花福、情人节玫瑰，谁知道下个礼拜一马上就是情人节了吗？ 好虐哦！ 哎， 提前开始虐起来。 刚刚在酒吧这个活力榜的时候，他们已经放了前方高甜的歌手歌曲。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曲啊，不高甜，但是足够的有味道。 对。 那今天呢，尚伟一来，还是要先给我们带来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既然刚刚已经很快的用两个词的把我们俩都回绝了，那我们就还是让他先唱歌吧。 嗯。 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有请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尚伟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 我是想唱歌。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现在呢，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尚伟已经来到我们的表演去了，他在调试自己的吉他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这歌名叫随想。 随想 也依然简单的名字。 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就是想到哪儿唱哪儿是吗？ 嗯， 听歌吧。 听歌，直接就听。好了好了，我不说话，我不说话。好，那如果你也喜欢上回的演绎的话，可以在我们唱吧九八二。活力九八二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哈，给我们小礼物或者六六六一波走起。同时，我们也在花椒正在直播当中。尚伟的随想，我们来把时间交给尚伟。好，你可以随时开始，准备好了就可以了。 晚风吹来，夜色真好，月光多美妙，我的欲望此时正在燃烧。天空湛蓝，湖水辽远，人那多平凡，愁情烦事都将烟消云散。望眼欲穿，随遇而安，青山在云间。有人醉了，有人醒着，痴迷留恋。是你是你，沉默不语，将事情看清。爱的路上有千万千万道理压抑，因为有你将我抱紧，坚强的内心彼此生长在爱的土壤里。晚风吹来，夜色真好，月光多美妙，我的欲望此时正在燃烧。天空湛蓝，湖水辽远，人那多平凡，愁情烦事都将烟消云散。望眼欲穿，随遇而安，青山在云间。有人醉了，有人醒着，痴迷留恋。是你是你，沉默不语，将事情看清。爱的路上有千万千万道理压抑，因为有你将我抱紧，坚强的内心彼此生长在爱的土壤里。是你是你，沉默不语，将事情看清。爱的路上有千万千万道理压抑，因为有你将我抱紧，坚强的内心彼此生长在爱的土壤里，彼此生长在爱的土壤里。 一首非常好听的原创作品，来自我们今天的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尚伟带来的一首他的原创作品，叫做《随想》。感觉这个歌词哈，虽然说只是随便想一想，但是最后一直都是爱的土壤里啊，在传递一种大爱的这种感觉的歌曲。但其实尚伟好多歌的题材都是这个样子的。今天第一首歌曲过后，不知道有没有征服你的耳朵呢？在我们的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已经一波一波的刷来了小礼物哈，在这里就一并谢过了。那我们就还是先把尚伟请回我们的访谈区，一起聊一聊他的音乐故事，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为您演唱完的尚伟现在已经回来了，我们要好好的跟他聊一聊他的音乐之路了。其实之前的时候有问过尚伟，是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自己玩自己弹。其实说不定哈，张总你今天是第一次见尚伟对不对？ 是第一次。 但其实可能不是第一次，你们俩可能在学校里偶遇过很多次。因为尚伟除了一个民谣音乐人的身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要大揭露了吗？ 哎，自己揭晓一下好不好？ 就是平时也是教吉他。 哦， 平时也教吉他，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在传媒大学西门，永远都没有，就是永远都开着。你知道周围的小饭馆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个吉他店、那个乐器永远在 那。 那 我天天都要经过的， 嗯， 但是我没进去过， 碰见过哈。 那可能是偶遇过吧，还是 嗯，还是想要问一问哈，尚伟之前的时候跟我们介绍过自己的这个音乐之路是怎么走上的？是从小就很喜欢玩，对吗？ 对，这个就是从上中学吧，我就是喜欢，一开始喜欢踢球 啊、 特别喜欢踢球，然后最后觉得这踢球这估计可能没什么太大希望。 中国足球 其实是影响我的是我们那个一个胡同的一个哥哥， 嗯， 他拿了把吉他，然后呢从此我就对这个就特别的痴迷了。 而且因为人家拿了一把吉他，他看着很喜欢， 点醒了。 所以能不能今天把张彤点醒一下，看看嘉宾？ 我这个乐痴啊， 我觉得有点难，因为来我们节目的音乐爱好者也不是一位两位了，带吉他的也很多，就一直都没有点醒。 点了已经好一个月了吧，还是不醒。 对，那其实尚伟呢，后来慢慢走上了比较专业化的这个道路了哈，包括也在四处去演出。因为这次其实是约了很久，然后才终于又约到他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和大家见面。 嗯， 在通常的这个很忙碌的工作当中，而且又要抽出时间去演出，你自己是非常的享受这一个过程，还是说已经把它就习惯了或者麻木了之类的这一种？ 没有麻木，每一次演出都是充满激情的，因为每一次就是不光是演出，是通过音乐能认识很多的朋友，你到外地去演出，就通过音乐能够交到朋友嘛。 嗯，就是音乐也是自己交朋友，然后也是自己熟悉或者说自己表达自己音乐感想的一个道路。其实刚刚的这一首随想哈，虽然说尚伟话不多，就只是说一说啊，就是想到哪儿算哪儿， 听 音乐表达一下，就是这样的。但其实他的很多歌，包括刚刚我有讲过说非常感动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相伴，其实很多歌都是表达爱这个主题的。 对， 今天其实我们也有准备这一首相伴，这首歌其实当时是写给父母的，对不对？ 对，写给父母的。 现在听到的这样一小段的这个前奏，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是相伴，对吧？ 对对对，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 CD 机坏了，所以我就看不着了。是 熟悉的 这首，其实当时是怎么样想到会给父母写一首歌呢？ 就是这么多年都没给父母写过歌， 写了那么多歌，第一次给父母写歌， 都是写那些我周围身边的那种故事，感情经历， 各种话都问得很多余，因为上回就是一个想到哪儿说哪儿的时候，想到哪儿了随想吧，好多年没给父母写歌，给父母写个歌吧， 就那么的顺其自然。 我们先来听听上回送给父母的歌曲。 想起到天涯，路漫漫，早晚到彼岸，细水长流的期盼，曲转转，阳光好刺眼，绿树长影共眠，看生活多么艰难，日出日落常相伴，看绚烂的花儿正艳，我的香却早已烧完。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尚伟的原创作品，写给父母的一首相伴。词很简单，路漫漫，看世界，看生活多么的就是词哈， 日出日落长相伴 啊，日出日落长相伴。我每次到这个部分舌头就不好使，就整个 换不过来。 就瞬间记忆能力嘛，就只有七秒了。鲸鱼， 我这鲸鱼啊，就叫一叫就会容易被叫成鲸鱼的这个字。 对， 那其实除了写给父母的歌哈，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像写给城市的歌，包括上一次上午来到节目当中也有演唱过一首歌，叫做《你好杭州》， 老喜欢这首歌。 今天对我们也有准备过这一首歌曲。那这个时候是去杭州玩了一次，就给这个城市写了一首歌，对吧？ 那个这个也是去演出了。 啊，去演出了。 其实我的演出跟玩一样， 就是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 对对， 多少人羡慕这种生活状态。 挺享受的。 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我也去过杭州，也非常喜欢杭州，但是就觉得，哎，我当时的情绪好像也是这样，为什么我就没写出来呢？ 就人人心中有刻刻笔下无，所以音乐家的世界就是帮我们凝练一下生活，还有你所看到的一切。 没错， 你好杭州，来自尚伟。 来到三美西湖的城市，放下所有近百零隐私，多希望时光不再流逝。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文三路是我迷恋的地方，短暂的旅行至今难忘。你好杭州，我想投入你怀抱。想为你歌唱，你好杭州，这是幻想的天堂。你好南方，再次给我力量。 这首你好杭州，我也去过杭州很多次，就有跟张同样的感觉，就是我有这样的感想，但是被音乐人写下来了。其实之前有提到杭州的时候，也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民谣音乐人，他的一首作品就是《成都》，现在也是火到大江南北，感觉很喜欢歌手这种演绎，就是他们去到一个城市就给城市留下一首歌。 是 之前的时候呢，好像是保定向赵雷伸出了橄榄枝，说能不能给我们写一首保定 是歌吗？ 对啊，就成都嘛，类似于像成都这样的。你知道小酒馆现在有多火吗？ 对，那当然，大家没事的时候，下了班下了学之后，我觉得一起在小酒馆喝喝酒听听歌是多享受的一件乐事。 就这一首歌曲直接把一个城市的这种文化名片全部都表达出来了。 我还想说，我去上海，我去南京，去各个城市都能听到成都，各大城市都在播成都。 所以很希望保定市政府很希望有一首保定。 对，保定保定。 哎，那尚伟写了这么多歌，包括也给写过就是你好杭州，有给北京写过歌吗？ 哟，这问题 是吧？ 问的我有惭愧了。身为北京人，这个做的不称职。 就是总得酝酿酝酿，总觉得说对这个城市既熟悉又陌生，它还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中。你就像给父母写歌，想起来这么多年也没给父母写过歌，给北京，哎，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给北京写过一首歌。 你就是他的灵感 muse。 是，我觉得歌手就是这么厉害哈，就讲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包括其实还有一首是写给自己的歌，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瞬间空白》。这个就必须要挖掘一下。你知道，在我们做主持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瞬间就觉得，完了，脑子一片空白，怎么办？这个时候接下来我该说什么？你是也有这样的状况吗？还是说没有灵感了，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该唱什么了，写了一首《瞬间空白》？ 这歌那会儿写的时候，是因为。也是很早期的作品了，那会儿实在是因为就是挺迷惑的，对生活 陷入一种迷茫当中。 其实人有时候往往在这种陷入这种特别苍白没有语言的状态的时候，可能能表达出来。 瞬间空白， 你生活什么都有了，可能就是你都不想干这弹琴这事儿了。 生活什么都有了就不想干弹琴这事儿？真的吗？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爱好吧。就是人永远还都是需要一个爱好在支撑自己的生活的。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歌，一首《瞬间空白》，来自尚伟的作品，这是写给自己的歌。 在窗外暖暖的房间停止了对白，淡淡的嘴唇浮现在脑海，微乱的长发倾斜了下来，忧郁的眼睛迷失在夜晚，致命的错误早逝的年代，隐约的记得曾经的 回头张望来时的路，回忆轰轰烈烈的青春岁月，这回喝醉旧时的梦。理想与现实总是相互的违背，幸福始终还是那么遥远，无法去实现。我和你之间究竟谁该去妥协，随着季节去变换，瞬间空白，我从记忆中走来，瞬间 这首瞬间空白。刚刚有朋友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哈，已经来问了说这是一首什么歌，这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尚伟的原创作品，叫做瞬间空白，写给自己的一首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跟张彤背后的这个背景屏幕已经在缓缓的移动，每次看他移的时候就有一个错觉，你说到底是我们在移还是他在移？ 是我们在移吧。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可以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也正在唱吧的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当中和大家相见。那刚刚听了这么多上我的原创作品哈，大家有点不满意了，说本人都来了干嘛老放人家录好的歌，但是因为已经有制作好的嘛，这样给大家听听这个完整的版本。但是今天确实呢有带来一首还没有收录的歌曲，大家呢其实可以在网易云上面去搜索原创民谣音乐人尚伟，就可以听到他的很多的精彩的作品。但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保证你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名字也非常的有意思，来尚伟你自己说说吧。 这歌名叫胃亏酒。 胃亏酒什么胃？什么 胃？ 胃 就是咱们身体里这个胃 啊，就是吃饭帮忙消化胃。 胃缺酒想喝酒了 啊，就是想喝酒。 直接这么直白的解释啊，胃亏酒，胃缺酒了，想喝酒了。你平常也是一个很喜欢喝酒的人吗？ 对，喜欢那个喝酒这种状态 啊，就之后微醺茫茫的感觉也很有灵感。 这歌主要是写给朋友的。 为什么他缺酒了，还是你缺酒了？ 我觉得亏的不是酒，可能亏的是朋友。 为什么呢？ 就是人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就是 啊、哦，我明白了， 相聚的时间短， 就是你缺了一波能跟你一起缺酒，然后路边就是吃烤串喝啤酒的朋友。 嗯， 其实说到是缺酒了，但其实说缺的是一种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情谊。 陪伴。 说到底，就还是一个终极的词汇，就是孤独。 嗯， 怎么讲？我有没有很能帮你诠释这个歌曲的内涵？ 戳心了， 就搭建我们感情的一个桥梁嘛。 是，其实酒就是搭建朋友之间感情的一个桥梁。这一首《胃亏酒》，我们来听尚伟的演绎，你可以随时开始。 举起这杯酒，搪塞的话不必再去说，烦恼与忧愁，心酸的泪都化作乌有。前方的路如此坎坷，我怎能舍得让你一个人漂泊，天涯海角聚少离多，我多想陪你们一醉到方休。胃亏酒，失落的时候记得拽个电话来找我，甜蜜的歌唱吧喝吧，我不会多，我多想陪你们一起到最后。胃亏酒，灵魂的拯救，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唱吧喝吧，我不会多，我多想陪你们一起，我干了这杯酒。我举起这杯酒， 搪塞的话不必再去说，烦恼与忧愁，心酸的泪都化作乌有，前方的路如此坎坷，我怎能舍得让你一个人漂泊，天涯海角聚少离多，我多想陪你们一醉到方休，为愧疚失落的时候记得拽个电话来找我，甜蜜的歌唱吧喝吧，我不会多，我多想陪你们一起到最后，为愧疚灵魂的拯救，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唱吧喝吧我不会多，我多想陪你们一起，我干了这杯酒，我多想陪你们干了这杯酒，我多想陪你们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这杯酒。 有个这样精心的设计，我也会一直跟着摇，你知道通常如果是在一个小酒馆里面，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的话，大家可能就都嗨了，举起酒来来来来，歌手跟我们一起干一杯， 是好想干杯啊，现在听了这首歌 就感觉又回到了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小酒馆的一种感觉啊。 没错， 这一首歌曲确实跟我们刚刚有欣赏的你那几首歌曲风格完全不一样，是蛮欢快的， 对， 可能就是想到朋友相聚了之后会很开心的一种感觉嘛， 一起碰杯一起吃烤串儿， 这嗨嗨嗨 就嗨起来，也弹嗨了是吧？今天呢，上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跟我说，你让我多唱，你让我少说，就是我觉得可能音乐人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就是他们可能表达能力没有那么的像主持人，我们就可以放在这里，哎呀侃侃而谈，说上两个小时的废话。 但是咱们写歌词不行， 不仅写歌词，还有写歌，包括整个的表达出来。现在呢，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若能相遇给我们送来了小火星，还有守护小霞送来了棉花糖，以及善行喵喵，再次一并感谢大家。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方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挑战 新 歌 声，我们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像类似于今天尚伟这样的，哇，喜欢唱歌热爱唱歌，当然他已经算是一个职业的歌手了哈， 对，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音乐经历，同时呢也邀请所有喜欢唱歌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你在北京地区的话，可以发送自己唱歌的视频小样包括个人简介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如果你不在北京地区呢，也可以把自己在唱吧上演唱歌曲的视频的链接发给我们，说不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影。今天也非常感谢尚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唱了两首歌曲，那今天也有一个小的 MV 要推荐给大家，这也是同样作为民谣音乐人的，有三位歌手是马迪还有姚十三，他们一起合唱了一首马迪的作品南山南。在这一段 MV 之后，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尚伟和他的音乐故事。 远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慌，只对自己说。 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 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刚刚送上的这一首《南山南》呢，其实是几位民谣歌手合作的一个版本哈。当然这个 MV 也是重新拍摄的。在 MV 结尾呢，有一句话就是致我们还未来得及说再见就已经结束的童年。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我们再次欢迎尚伟，他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哎呦，直接就用音乐发声了， 话不多说直接唱歌。 叫游记，写给我们那个青春现在这个多好的时代， 对，就 挺好的生活的啊。 直接一开始我们就是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哈喽大家好，我是尚伟，现在跟大家招呼，咚咚咚咚，直接开始。 我要看唱歌 了，我以后也要带一个这样的感觉，很有出场的自带 BGM 的那种感觉。 对， 是。那直接话不多说开始唱歌，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首游记？ 需要介绍一下背景吗？ 啊，就是那个， 就是写给青春的。 那个这歌其实那个在高潮的部分已经副歌的部分已经唱到，就是我的春去春又来，你像花一样绽开，学会坚强忍耐，那个平静对待，宽厚的胸怀，其实就这种青春那种 青春的一种感觉。把歌词直接已经诵读给大家了，也希望正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直播间当中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可以喜欢这一首歌曲。如果觉得这一首游记写出了你年少时候的那种感觉，可以一波666和小礼物走起。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尚伟，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游记。 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 哒啦噔哒啦噔噔哒啦噔哒，哒啦哒啦噔哒哒啦噔，哒啦哒啦噔哒哒啦噔，哒啦哒啦噔哒啦噔噔哒啦噔哒。你走过了山川，我踏过了平原，都尝过酸甜苦辣粗茶淡饭。你写下的诗篇，我创作的音乐，都埋在内心深处时隐时现。这窗外阳光灿烂如此温暖，徜徉在天地之间一息相伴。随清风掠过湖面波动琴弦，多想再陪你们翻水千山。春去春又来，你像花儿一样展开，学会坚强忍耐，平静对待，宽厚的胸怀。时光似水流心田，青春一去不复返，留下你的思念，你的祝愿，多年以后享受美好瞬间。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噔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噔哒啦哒噔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噔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噔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噔哒啦哒噔哒啦哒哒。你走过了山川，我踏过了平原，都尝过酸甜苦辣粗茶淡饭。你写下的诗篇，我创作的音乐，都埋在内心深处时隐时现。这窗外阳光灿烂如此温暖，徜徉在天地之间一息相伴。随清风掠过湖面波动琴弦，多想再陪你们翻水千山。春去春又来，你像花儿一样展开，学会坚强忍耐，平静对待，宽厚的胸怀。时光似水流心田，青春一去不复返，留下你的思念，你的祝愿，多年以后享受美好瞬间。春去春又来，你像花儿一样展开，学会坚强忍耐，平静对待，宽厚的胸怀。时光似水流心田，青春一去不复返，留下你的思念，你的祝愿，多年以后享受美好瞬间。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 口这首歌曲到了结尾的时候，已经忍不住一起跟着合唱起来了。我非常的感谢尚伟啊、最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游记，请记住他的名字。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到网易音乐人上去搜索尚伟，高尚的尚，伟大的伟，就可以听到更多来到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音乐，还有这尚伟的音乐作品了。非常感谢你。最后要再留一句话给你们，虽然你今天话很少就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只能拜拜了，我们很快已经结束了。 还要留一句祝福吗？ 祝福，祝愿那个挑战新歌声那个北京青年广播越来越好。 哎呀，谢谢尚伟，太给面了，我以为他会直接说一句谢谢我们就结束了。是的，好，谢谢尚伟，也谢谢今天来到我们活力982的，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小礼物的朋友们，今天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跟我们各种打招呼的。那每一天的18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节目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最后送上的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尚伟的作品《一个人》，拜拜。 徘徊在孤独之中，昏暗的房间无声，曾经有太多幻觉，如今已恢复。 悲剧演到喜剧，忽然间不说秘密，忽然间百感交集，忽然间夜色降临，随之